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三伏苦暑天，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叫上他喇叭，手里把小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左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打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第七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金牌阅读推广人候选人董丽娜。今天我要跟各位分享的是来自于著名的盲聋女作家海伦·凯勒的作品《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的一个片段。让我们一起来听。我这个不能用眼睛看的人，仅仅凭借触觉就能发现好几百种使我感兴趣的东西。我用双手亲切地抚摸一株桦树光滑的外皮，或者一株松树粗糙不平的树皮。在春天，我摸着树枝，满怀希望地寻找蓓蕾，寻找大自然冬眠之后苏醒过来的第一个征兆。有时，我感觉到一朵花的可爱而柔软的肌理，发现它那不平常的卷曲。偶然，如果我非常走运，将手轻轻地放在小树上，我可以感觉到小鸟在音律丰满的歌声中快乐地跳跃。对我来说，四季的成景是一场极其动人而且演不完的戏剧，它的情节从我指尖一幕幕地划过。有时我的心在哭泣，渴望看到所有这些东西。如果我仅仅凭借触觉就能得到那么多的快乐，那么凭借视觉将会有多少美展现出来呀。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好歌会说话，会说话。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都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 好歌会说话。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那么今儿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听一小段音乐哈，看看各位能不能听出来这是谁唱的哪一首歌。 fire, sad in my heart. Return a fever pitch, bring me out the dark. Finally, I can see you crystal clear. Go in and tell me, Ale, Ale, you should be. See how I will every place of you. Don't underestimate the things that I would do. There's a fire.Starting in my heart, reaching a fever pitch, bring me out the dark. 相信看过电影《绝地逃亡》的朋友啊，对这首歌应该是不会陌生的。这是成龙呢在影片当中演唱的一个版本，原唱是阿黛尔的《Rolling in the Deep》。那至于他唱的怎么样啊，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哈。各位，我们听个乐就行哈，不用太认真。不过呢，值得一提的是，在2018年，成龙啊，还真的是要在歌坛上有所行动。那么今年呢，他要发行的专辑名叫《我还是成龙》，主打歌曲呢，已经陆续在网上开始铺开了哈。平时呢，那咱们提到成龙，可能想到的都是他的电影，但是其实呢，关于他唱歌的故事还是有很多很多的。那么今儿呢，咱们的歌坛星云录就来跟各位聊一聊从歌手的角度看成龙。欢迎各位呢，也是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聊聊成龙给你的记忆，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那么熟悉成龙的朋友可能都知道啊，他的这个人生转折点就是影片《醉拳》。那么在那之前呢，他在影片当中饰演的都是一些小角色啊，从最开始的这个跑龙套，后来呢一步步成为了李小龙的替身。那么李小龙故去之后呢，香港影坛一时间是群龙无首。那么这个时候呢，成龙凭借在《醉拳》里的搞笑加功夫可以说是大获成功，这让他成功的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功夫之路，那就是功夫喜剧片。于是呢，属于一个成龙的时代缓缓的拉开了序幕。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先来跟大家分享的歌曲就是成龙演唱的《醉拳》，非常经典。那么我们也顺便提一嘴哈，现在可能很多年轻人不太清楚，那么这首《醉拳》呢，其实和电影《醉拳》没啥关系，只不过同名而已，是不是很出乎意料呢？ 我肯弯腰。 种鲜好啊你挑，我说狂狂的心存厚道，我想吃饮只需难找，我怕醉醉过海阔天高，且狂且痴且醉在今朝。 随着功夫喜剧被越来越多的人来接受，成龙的事业可以说是越来越好，他拥有了越来越多登台亮相的机会，但是呢，每一次上台表演都是海套醉拳，时间长的话也很痛苦哈，因为总觉得自己是靠出力气吃饭的，看着其他人在舞台上这个能唱能跳，自己除了打这个醉拳呢，好像啥也不会，那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感觉像是卖艺的，于是呢，他就萌生了进军歌坛的念头。继续来分享依然是非常经典的成龙的歌曲《男儿当自强》。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今天我们来从这个歌手的角度来聊聊成龙。欢迎各位呢，也是通过新浪微博找尹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聊天，谈谈成龙哈和您的故事，还有哪些啊怎么说呢，值得回忆的那些过往吧。我们来看大家说什么哈。广宇说成龙最火的就是警察故事、醉拳，狄龙演他爸，梅艳芳演他小妈。他说呢，现在听到的这首歌的原唱是林子祥。广仔说，对于成龙当歌手这回事呢，我有耳闻，但是呢不太熟悉，总时不时呢从电视机里、收音机里听到他的声音，最熟悉的就是我颠颠又倒倒好比浪涛这样的一开头，后来才知道是醉拳的主题曲，印象当中他也唱过粤语歌。还有呢，就是异次元说了，成龙大哥中国的骄傲，成龙大哥的电影我都看过，他说今天有没有美丽的神话呀，这首歌唯独我没有收进来，但是呢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歌曲呢也都非常的不错哈。那么成龙呢最开始是靠唱广东话歌曲和日语歌进入歌坛的，是吧，想不到哈他还唱过日语歌，因为当时呢他在整个亚洲的人气呢非常高，最开始是日本的华纳唱片找到他，想把他呢打造成为深情男士的一个形象， 但是呢，由于语言存在障碍，加上呢，他那时候没有经过训练，唱功啊，是吧，很差，所以说没有取得很好的成绩。后来呢，为了适应这个配合新电影 A 计划的上映，制片方嘉禾公司请来了黄沾还有李小田，让他们呢给成龙写歌。这两个人呢看过成龙的电影，对于他呢也有一定了解，就写出了一首情绪高昂、男子汉十足、男子汉气息十足的这样的《东方的威风》，还算是比较适合成龙的这样的路子哈。那么呢，也正是从这部影片开始，就是 A 计划打下了成龙电影由成龙唱主题曲的这样的传统。那么那个时候呢，最火的歌曲应该就是《警察故事》的主题曲《警察故事》。 苦雨了，不愿说，没有回头路，总是眼永向前，照亮一片天。谁不曾懦弱，风雨过人有兵说，伤我又如何，前锋是自己掌握。话不多，生死抉择瞬间不放过，热血流影响我 灿灿灿灿灿说，最佩服成龙的是环保意识，他带的剧组从来都是来也空空去也空空，一个矿泉水瓶都留不下。虽然说捡垃圾对于一个人来说不算难事，但是要号召周围人都这么做，而且都要做好，那就太难了。这一点呢，真的是太值得我们所有人去学习了。柠檬不萌说，最佩服成龙大哥的是他一直热衷于慈善事业，真正实在的为别人做了不少的好事。阿晨也说，至少通过他的影片，我们实现了文化输出啊，外国人见识到了我们中国传统的文化和秀美的风景。虽然说不敢说会造成多大的影响力，但我相信像他这样的人越来越多，咱们的国家就会越来越受到尊重。那么月月说了，成龙是敬业的标准啊，总说自己要退休了，但为了影迷还是会不停地去拍功夫片。确实成龙呢，现在已经基本上成为了我们很多方面的一张名片了哈。那么刚刚进入歌坛的时候呢，成龙真的是不太像是一个歌手，因为毕竟呢从小这个就是练武行嘛，而且他的这个姿态呢也可能更像是一个闯入者，因为当时呢他唱的这些歌曲并没有哪一首真的能够算是他自己的代表作，歌手的形象呢还没有树立起来，那么给人的感觉呢总是在凭借歌曲来巩固银幕上的那些形象。不过呢，那个时候他在唱歌方面呢，就是有一说一，还是非常努力的。比如说，在1986年发行的第一张广东话专辑《My Little Girl》，又名《英雄故事》和《成龙之中》，有一首呢就是和梅艳芳合唱的这样的歌曲，名字叫《缠绵千遍》。那么在录这歌的时候呢，梅艳芳呢真的是快气疯了哈，就觉得成龙唱歌实在是太难听了，最后呢忍不住当面批评他。但是呢成龙的反应是虚心接受，然后呢跟着梅艳芳学打拍子，学演唱的这些技巧。 遇见你，你心跳似梦，全被你占， 有心相爱，为何话皆是你似梦里言，怎计热爱心如此。不要管如何，只要随时相见。遇见你爱似一不暂，欲还有再见、啊啊啊、遇到我是个真的爱，自然未会意，你似刀冷电，激进梦里火已点。不要管如何，今晚缠绵千遍，随着每段每段爱火再燃。今晚今晚把心养全，今宵皮肤觉得多么恋人在旋转，残梦靠在靠在臂弯内，使那使那成欢再现。今宵两家爱恋的堡垒早给空置，在旋转，沉梦靠在靠在臂弯内，使那使那死灰再现。今宵两家爱恋的堡垒早给空置，随着每年每年爱火再燃。今晚今晚把心两缠，今宵皮肤觉得多么恋人。在旋转，沉梦靠在靠在臂弯内面，使那使那死灰再燃。今宵两家爱恋的堡垒早给空置。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谈湘云路， 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今天我们来说成龙，欢迎大家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聊天。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就是来自成龙和梅艳芳演唱的《缠绵千遍》，听起来是不是就是还是很青涩哈，而且呢很多这个感觉啊技巧啊听起来就是很硬，所以说这就是早期的这个成龙大哥的一个声音。不过没关系，人都需要时间来成长嘛，现在他的唱歌就已经非常的小 case 了哈。我们来看大家说什么。可乐妞说，从壮志在我胸，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真心英雄到而今的物是人非，我们都在成长。一别成久违，一步隔天涯，人生再多精彩也只是瞬间，那些想念的想见的爱过的人还陪着你，一切都足够了。时间的渡口聚散无常，很多人走着走着就散了，大多是时候我们还没有来得及说再见便已物是人非。这是什么情况？这是在作诗吗？还是怎么回事？听起来情绪不高哈。甲乙丙丁不是我说，从小成龙大哥的功夫电影，我是看大哥的功夫电影长大的，应该这意思哈。用四个字来形容他，就是铁汉柔情。 当年呢看《美丽神话》就被惊讶到了，这部剧呢却特别体现了他柔情的一面。不过呢，大哥厚实的大嗓门，这什么形容哈？他说还是最适合励志歌曲的，比如《真心英雄》《男儿当自强》，让人一听呢就觉得很热血沸腾。不过呢，我发现，这里面有一个规律，大哥最火的歌曲都是男女对唱，比如《明明白白我的心》。哎，还真是哈。甲乙丙丁不是，我后面又说了，开头那一段真的是太可爱了，我可真没听出来，觉得声音挺像成龙大哥，但是呢觉得不会是，居然还有这么可爱的一面。转运珠说，影坛有三句话不能信，迈克尔贝的我不拍下一部变形金刚，卡梅隆的阿凡达续集定档，还有成龙说这是我最后的一部作品啊。真的吗？挚爱小贝说，顺便给大家安利一部影片，叫做三成记。哦，这是根据成龙父母的这样的经历改编的，刘青云来演出，很不错。哎，这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哈，回头我找来看一下。然后有位朋友在微信上给我们问好了哈。然后呢，广宇也说了，大哥年轻时签约的都是嘉禾、陈家驹，他还说大哥到哪里都穿唐装，这是中国人的传统文化。那么异次元也说最爱成龙大哥的《壮志在我胸》这首歌了。确实成龙的好听的歌曲有很多很多，而且呢拍摄的影片呢就更不用说了。那么在去年呢，他还是拿下了这个奥斯卡的终身成就奖啊。如果说谈到成龙对于每个人的这个特殊回忆和印象的话，可能每个人都不一样。那么对于我自己来说呢，成龙给我的印象最深的就是当年的他那部影片《飞鹰计划》。当时呢香港电影它是一个很有特色的这么一个电影的一个风格和路子，几乎所有的这个或者说是大部分的香港电影吧，感觉好像都是在城市当中去拍摄，很少有这样的去异域风情探险，然后呢冒险，完了之后又是这种这个找宝藏，然后还有打怪打 boss 这样的感觉的风格的片子。那么当时的飞鹰计划呢，就真的是在那个年代的香港电影当中可以说是另辟蹊径，拍出了另外一种异域风情的感觉。那么当时呢有很多演员都是非常年轻，而且呢成龙当时也是风华正茂，喜欢的朋友可以抽空把它找出来再看一下。那么稍后呢是一小段我们的广告，广告过后好歌会说话继续陪伴各位，我是英超，咱们待会儿见了。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 去哪儿啊小薇？ 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新打造环保嘉年华，炫酷的环保互动体验，海量的环保知识科普。 5月11日，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来自杭州的丝绸，包裹着哈萨克斯坦姑娘的曼妙真丝，伴着冬布拉翩翩起舞，产自地中海的托斯卡纳舞女被端上北京的餐桌，成了人们的珍馐美味。达坂城的风电点亮了伊斯坦布尔的夜幕，德黑兰的油井带起了草原天路车流的速度，穿过辽远疆土，跨越万里海域，一带一路奏响了亚欧非沿线国家美妙的大合唱。资源共享，合作交流，一带一路互利共赢。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今天本市天空晴朗，光照充足，扩散条件还不错，适宜开展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间四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 2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 7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 我在长城，今天天气很好，万里无云。我在西湖，夜晚的景色别有风味。我在山西，我在河南，我在台湾，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人都有一首最爱的歌。用声音做脚步，讲述你的故事，用音乐做美食，犒劳我们的心灵。我是英超，2018年每天中午11点，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让我们换个姿势，听歌，说故事。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谈湘云路， 11:32，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今儿我们来说成龙，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还是微信公众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都可以。真正的让成龙树立了自己歌手身份的，其实是在后来的滚石唱片发行普通话专辑的这个时期。当时呢，成龙是帮着滚石唱片上节目来唱这个慈善歌曲，所以说呢，跟李宗盛等人就成了朋友。那么这个朋友呢，可以说是认识的相当有分量哈。后来呢，成龙和滚石签了约，公司呢就把制作专辑的任务交给了李宗盛。当时呢，李宗盛一听这消息，我的天哪，头都大了。当时有一种这个大学教师给小学生写作文的感觉，左右为难，但是呢又不好拒绝哈。为难的是因为他知道成龙的水平是什么情况，不好拒绝呢是因为大家都是朋友嘛，所以说呢他只能写一些旋律比较简单，对唱功要求不太高的歌曲。于是呢才有了成龙的第一张普通话专辑第一次。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下由成龙、李宗盛、周华健等人共同演绎的很经典的一首歌《真心英雄》。我是菜花，说佩服成龙的迎难而上，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总是喜欢挑战自己。坚定的鸡蛋说，最喜欢他的《男儿当自强》了。记得小时候我爸录了一盘他磁带，前三首是《真心英雄》《男儿当自强》和《醉拳》，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要把这三首歌听一遍，然后才肯进被窝。 是真的英雄，平凡的人们给我最多感动。再没有恨，也没有了痛，但愿人间处处都要爱的影踪。用我们的歌换你真心笑容，祝福你的人生从此与众不同。生命里的每一分钟，全力以赴我们心中的梦。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把握生命里每一次感动，和心爱的朋友热情相拥。 那么最开始李宗盛给成龙做专辑的时候呢，是带着一点点这样的应付的心态的哈。那么之前呢，我们在聊陈淑桦的时候呢，就提到过这么一件事，就是唱片公司呢想让成龙和另外一个女歌手来合作，李宗盛呢就随便编了个调，后来呢一琢磨觉得这曲子能火，赶紧给唱片公司打电话让公司换人，把那个没什么名气和实力的女歌手换成了陈淑桦。这就是后来啊家喻户晓的那首歌明明白白我的心。特别神奇的是，这张专辑里类似的歌曲很多，都是李宗盛想随便写，但结果都成了经典。后来啊，我们就琢磨，可能跟这个成龙自身条件也有关。那时候呢，他唱歌水平跟专业歌手确实没法比，李宗盛呢只能给他写一些简单旋律，不要求唱功。但是呢，对于普通听众来说，那越是这样的歌，那就越容易被接受被喜欢，因为唱这种歌的没有门槛啊，对不对？所以说那时候呢，总是有人调侃他是别看唱功一般，但是呢，他的歌比许多专业歌手的歌都要经典。 什么甜蜜的梦容易醒？ 你有一双温柔的眼睛，你有善解人意的心灵。如果你愿意，请让我靠近，我想你会明白我的心。哦， 星光灿烂，风儿轻，最是寂寞女儿心，告别旧日恋情，把那创伤抚平，不再流泪到天明。 我明明白白你的心，渴望一份真感情。 我曾经为爱伤透了心，为什么甜蜜的梦容易醒？ 易思源说， 好歌好听，情不自禁地跟着哼唱。南福尔摩斯也说，正是简单的旋律构成了这些经典的老歌。 善解人意的心灵，如果你愿意，请让我靠近你的心事，有我愿意听。 星光灿烂，风儿轻，最是寂寞女儿心。告别旧日恋情，换了创伤伏笔，不再流泪。我曾经为爱伤透了心，为什么甜蜜的梦容易醒？明明白白我的心，渴望一份真感情。曾经为爱伤透了心，为什么甜蜜的梦容易醒？ 温柔的眼睛，你有善解人意的心灵，如果你愿意，请让我靠近你的心事，有我愿意听。 星光灿烂，风儿轻。 哇，广仔这条留言是挺有意思哈，他说和成龙大哥有点缘分吧。十年前我和他在人民网上有过交流，是关于北京奥运会的。那么和梅姐呢就没见过了，他说的梅姐应该是梅艳芳。他说我前两年才知道，梅艳芳的姑妈还抱过刚刚出生时的我。他老人家是长期住在香港的哈。嗯，这算是很有意思的一段故事哈。听娜说成龙大哥的声音比较雄厚，所以说唱歌调子有点不一样，但是呢特别喜欢听他唱一些正能量的热血歌曲。确实很多歌曲呢早期的一些很不错的一些曲子都很经典，他成龙的唱歌呢也慢慢是被大众认可，但是呢和实力派相比确实唱功还有一点点的距离。但是呢鉴于他的一些威望，也就只有李宗盛有资格啊对他这个来调侃一下哈。那么记得在一个娱乐节目当中，李宗盛曾经开玩笑说，成龙大哥最擅长的部分呢，从我一个不太专业的人观察，是把所有的大调都唱成了小调。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成龙一开口就喜欢跑调，而且呢本身很正经很严肃的歌就被他一唱呢就显得非常有喜感。不过呢这也是早期的一些这个态度和观点了哈，那么现在呢早已经不是这样了，而且有很多歌呢还非常的流行和让人喜欢，比如说这一首成龙电影当中的主题曲叫《油菜花》。 我的模样，谁会记得我受过的伤？谁的欲望，谁的战场，让我们都背离善良？何时才能回到故乡？何时才能看他的红妆？我用长剑劈断目光，劈不断我想家的狂。一条大河流，同呀同我呀， 的模样，谁会记得我受过的伤，谁的欲望，谁的战场，让我们都背离善良。何时才能回到故乡，何时才能看他的红妆，我用长剑劈断目光，劈不断我想家的狂。一条大路有同样的模样，我家住在有两家两山下。 刚才呢我们也说了哈，李宗盛呢在帮成龙早期在写歌出专辑，那么李宗盛作曲呢有一个特点，就是喜欢从弱拍起音，那么这一点呢就让不太精通乐理的成龙呢有点头疼。那么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呢，每一次唱歌即便是在舞台上表演，成龙呢都需要一个人来专门为他打拍子，每到伴奏进入尾声的时候呢，他都要斜眼看一下台下是否提示要准备张嘴要唱了。那么之前呢有过一次大型演出，成龙呢还特地请李宗盛到现场为他来打拍子。不过呢他自己也说，拍戏呢我挺厉害，但唱歌我永远找不到拍子，永远进不了拍，这是我一个特大的难题。而且呢他还曾经透露说，唱歌的时候他最怕别人喊自己的名字还有送花，这边一喊哇成龙，那边一送花，他说他马上忘词。不过呢调侃归调侃哈，每一次提到成龙，李宗盛还是会竖大拇哥，他说我跟成龙的交情真的是在泪水和煎熬之中走过来的。一起来分享成龙的很经典的一首歌曲《壮志在我胸》。 拍拍身上的灰尘，振作疲惫的精神，远方也许尽是坎坷路，也许要孤孤单单走一程，早就习惯一个人，少人关心少人问，就算无人为我抚青春，至少我还抱有一份真。拍拍身上的灰尘，振作疲惫的精神，远方也许尽是坎坷路，也许要孤孤单单走一程，莫笑我是多清楚，莫以成败论英雄，人的遭遇本不同，但有豪情壮志在我胸。